新鲜，惊艳难眠，是雪花在萌发撕裂， 喜怒哀乐又是一年，东西南北家家灯火灿烂，再回天白发，把辛苦和慈爱都抱进了饺子里面。召唤，今夜难眠，是泪花在迷双眼， 苦辣酸甜又是一年，朝前算里人人关心自己，笑脸，把希望和祝福 都斟在了酒杯。